We'll be right back. 看重我们之间的联系，现在我也很看重你，何况是那个美国人自己要求的决定。